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宁帝和太后的盛装出现，使得众人眼底疑虑顿消。一阵兵荒马乱的请安后，太后和嘉宁帝高坐御台上，和众臣一起欣赏戏曲。 参见陛下，参见太后。 此时八星拜寿已至尾声，一众戏者齐聚台上请安，和乐气儿十足。宫中久不见此般热闹。嘉宁帝打赏戏角后朗声道： 今儿母后大寿，朕甚是高兴。这是京里最有名的东福班，听说平日里难请得紧，朕今日向各位爱卿借花献佛，众卿想听什么尽管说来。 嘉宁帝威严惯了，难得有这么平易近人的时候，一众大臣犯了傻，开始后知后觉地琢磨起该点什么戏本才能够准确无误地迎合上心来。嘉宁帝是个雷厉风行的皇帝，自然不耐烦大臣们个个凝神苦思，朝下座望了一眼，正好瞧见任安乐迎上来的眼神，手一挥： 任卿，你来自晋南，点一出好戏来听听。 太后笑意盈盈的脸微微一僵，拨动腕上佛珠的手顿了顿，神情难辨。一众大臣朝任安乐望去，见他不慌不忙起身，朝嘉宁帝方向抬了抬手： 陛下戎马出身，微臣也是武将，不如唱一出沙场点兵吧，陛下觉得可好？ 众臣心里一咯噔，直叹这任安乐着实是个二愣子。帝家军的事让皇家膈应的不行，你居然还要听武戏？果不其然，嘉宁帝笑容一脸，却没有反对，只是朝戏台上淡淡道： 就依人情所奏，唱一出沙场点兵。 安宁坐在齐妃之下，神情严肃，盯着任安乐一眨不眨。戏台上顿时响起铿锵顿挫的军马之声，皇帝和太后脸色凝重，气氛陡然严肃了下来。众臣战战兢兢地听戏，不时瞅瞅那个听得倍儿有精神的任安乐，叹了一声莽夫，简直欲哭无泪。直到半炷香后，连戏台上的青衣小生都迟钝地感觉到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视线太过诡异，戏终于落幕了。这回嘉宁帝倒是破例了一次，直接让这群倒霉催的退了下去。广场上恢复了安静，嘉宁帝适时地开口： 众卿，今日太后大寿，时值年节，朕欲大赦天下，惠泽万民。 臣等恭祝太后娘娘鸿福齐天。 众臣起身行礼，歌功颂德。这恢宏的声音响彻在仁德殿外，整个皇城隐约可闻。秋水阁中，帝承恩换了一套正红宫裙，头上配着华贵精致的琉璃步摇，腰间系着内廷前几日送来的凤佩，正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眉。 西雨，替我把陛下赏的狐裘拿来，我们该去仁德殿了。 新雨站在他身后，未一言而动，反而拿起桌上的木梳，替帝承恩细细梳弄起长发来。 心雨， 帝承恩皱眉，就欲起身，一双手却压在了他肩上。这双手很是熟悉，平时替他梳理头发、整理衣袍，陪伴了他整整十年。但他却不知，这双柔弱无骨的手按着他时，竟能如此有力。 小姐，您还是不去的好。 心雨轻轻解下他的头饰，一件件重新放回梳妆台上。秋水阁外不知从何时起安静了下来，空荡荡的，没有半点声音。帝承恩兀的抬眼， 镜子中映出心雨的神情，他脸上少了一贯的唯唯诺诺，眼底是他从未见过的刚毅冷冽。帝承恩放在膝上的手微微颤抖，心中豁然明了。 公子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和您的约定自今日起就没了，从此以后您便自由了。 帝承恩手中的凤钗落在地上，他难以置信地望着镜中的心雨，双手攥紧裙摆，指尖刺进掌心。 心雨，你在我身边十年了，我对你难道不够好吗？ 自他被送进泰山起，身边一直只留着这个丫鬟，到如今才知道最信任的人竟是隐藏的最深的细作。心雨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小姐对我很好，只是奴才的命是公子从晋南的死人堆里救回来的。 真正的帝子元是谁？他是不是还活着？ 小姐不是已经猜出来了，何必再问呢？ 好一个洛明熙，好一个帝子元，好好，你们一个个都好得很，当真是好得很。我做了十年傻子，十年傻子。 秋水阁内只能听见帝承恩愤恨难当的哀凄声。与此同时，刚刚换了身衣袍准备参加太后寿宴的太医院院正被华阳阁的宫娥慌慌张张地拦在了御花园内。小宫娥见着了他，像遇见了救星般连连叩首。 方大人，我家昭仪娘娘要生了，太医院的大人们都在仁德殿为太后娘娘祝寿，一个人都没有。再寻不到人，我家娘娘怕是要不行了。 方简之一惊，原本宫里待产的后妃都会有专门的太医守着以防误事，哪知因忠义侯府没落，负责古昭仪的太医竟完全没当回事，在这个时候去了太后寿宴。怎么也是皇家血脉，非同小可。方太医连连摆手、 啊、走，快些去华阳阁。 小宫娥有了主心骨，忙不迭地从地上爬起来，领着方简之朝华阳阁而去。华阳阁内，古昭仪面容瘦削，脸色苍白，气若游丝，手放在肚子上，床上隐有血迹溢出。他房里的太监宫娥慌得团团转，吓得只剩下半条命。方简之走进来，一见床上古昭仪的模样，脸色立刻就白了。 这怕是难产之相啊。 古昭仪看见他，眼底骤然冒出一抹希望来。方简之急忙上前为古昭仪把脉，手一探，心沉到了谷底。 娘娘，怕是脉象不稳，要尽快禀告陛下，让陛下定夺是宝。 不及了。 古昭仪死死抓住方简之的袖袍，干瘪的手攥出青紫之色来，声音断断续续。 方老大人，保孩子，一定要替本宫保住孩子。 古昭仪尚在韶华之年，半年前还是皇帝心尖上的人物，荣宠之至，哪知世事难料，才过半年就落魄到这般田地。方简之听着他嘶哑的声音，也知时间紧迫，朝后摆手， 快去烧热水，把稳婆唤来，为娘娘拿人参续命啊。 是。 娘娘放心，老臣现在就去熬药，定当竭尽全力为娘娘保住龙胎。 古昭仪点头，眼底的泪水夺眶而出，松开了方简之的袖子。仁德殿外，太后笑得慈眉善目，端重威仪，以大寿之名赐恩三公，厚赏重臣，赢得一片恭维之声。他笑着将话语权交给嘉宁帝，嘉宁帝不轻不重咳嗽一声，石阶下安静下来。众人抬手，只见嘉宁帝站起身。 仲卿，朕知道月前金銮殿上青南山副将钟海为帝家军喊冤，朕已对此事痛心疾首，今日在这寿宴上，朕便还众卿真相。大理寺卿黄甫何在？ 臣在。 你审案月余，此事各中原委想必已经问清，你来告诉众卿真相到底为何。 回陛下，青南城将士挖开青南山，证实半数帝家军尸骨上的确有我大靖剑矢。忠义侯在堂上招出十年前他误解假信，以为北秦铁骑攻城，才会于深夜截杀帝家军于青南山下，此罪他愿一力承担。 可还有其他？ 臣无能，除此以外未查出隐情。 不怪皇卿，此事已过十年，本是陈年旧案，现帝家军之死也算是水落石出，帝家之事就此落定。传朕旨意，忠义侯因一人之过累得大靖将士惨死，三日后问斩。那一万将士不知缘由误杀同袍，朕特赦其无罪。唉，八万将士埋骨青山非朕所愿，晋南百姓之痛朕感同身受。即日起，朕将免晋南十年赋税，以示皇恩。 一起石破天惊的大案，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以忠义侯问斩而尘埃落定。众臣虽有疑虑，可在铁证前也无话可说，只得异口同声的三呼万岁，感念皇恩浩荡。任安乐垂眼，放在膝上的手不知何时起已死死握紧。 八万条性命，帝家百年荣辱，满城十年哀痛，到如今一个区区的忠义侯，施舍一般的十年赋税，便是你给晋南百姓的交代。韩仲元，你有什么资格为天下之主主宰万民？ 当年晋安侯做的错事，朕如今想来都甚为痛心，但帝家主禅让天下之意朕一直铭记。今日朕有一件喜事要宣布，让他上殿来。 他朝一旁的赵福摆摆手，赵福心领神会， 宣帝小姐觐见。 安宁朝石阶下望去，神情有些不安。韩烨自始至终垂着眼，没有半分动静。众臣心底有了谱，八成帝小姐叩谢皇恩，拜完寿后陛下就要赐婚了。哪知赵福的声音在殿外响了个遍，也没瞅见帝小姐从石阶上下来。众臣面面相觑，这种时候总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太后和嘉宁帝的脸色越来越沉，赵福心底发怵，抹了抹汗，昂首再加了把劲儿。 宣帝小姐觐见。 百官席上有人毫无预兆地立了起来，这等万籁俱静之时，一点动静都会惹得人人侧目。众臣抬眼瞥见那人有些哭笑不得，这傻姑娘不会是不愿太子赐婚，在太后寿宴上不知死活地跑出来搅局吧。任安乐从一品王宫的宴桌上走出，身着绯红朝服，神色凛然，一步一步走到石阶中间的广场上，然后万众瞩目之下，他缓缓跪下，昂首望着嘉宁帝，朗朗之声直冲云霄。 臣弟子元拜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声剧《 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